咦，今日咧呢一個咧，完全係一個東投嘅格局，但係咧個背景咧又 係咪出錯咗啊？係咪搞錯咗個背景啊？定係點啊？定係特登㗎？我哋係嘛？ 我哋就翻即係啲內容啦，談話嘅內容嚟到去設計翻啦， 冇錯，配合翻啦。今日我哋嘅話題咧比較適合喺無底深潭嗰個播嘅。 係啦，咁啊，但係咧東投嘅 fans 一定都會好中意呢集嘅，因為我哋咧就揾翻我哋嘅老友記啊 Mandy 咧嚟到咧做我哋嘉賓嘅今日。 你好啊 ，Mandy， 早晨啊， 早晨， 好早啊， 係咯。 各位 fans 好， 係啦，呢一集出街嘅時候咧，嗱應該咧嚟緊我哋有一個訪問就會喺一個可唔可以講埋個名啊？ 都係可以啦，而家最 hit 嘅電視台咯，你一睇咪知邊間啦，係咪先？邊間？ 都係叫99台好似。 係啊，99台，即係人哋嗰個99就大好多啦，真係免費電視嚟㗎嘛，99台同你嘅東流灣同99號咧有少少相近。 咩料啊你？ 差少少，差少少其實都幾接近㗎啦。我等陣同阿佳仔講咧，可唔可以即係？ 可唔可以收購？ 俾個 number 你啊。 係啊，就會喺七月中啊，咁啊就會呢個訪問嘅。咁啊，其實而家都係拍攝嘅期間啊，所以咧就我哋。 所以著到咁紅咯。 著到咁紅咧，又要。咁啊，因為呢個節目咧都係想話即係去探討啲。更新人士的一些生活啦，嚇，同埋探討下我哋呢個節目啦，點解會搞啲咁嘅節目出嚟？係 咯， 喺東頭灣道99號啊，係啦，咁啊都多謝啦 ，View TV 啦，嚇，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啦，咁啊大家記得捧場啦，到時咁啊今朝好早起身係嘛，就去做訪問啦， 嚇。係啊係。 幾點鐘開始啊？今朝？ 九點鐘到啦， 算係咁啦，冇話你七點鐘就開始出去跑下步先咁樣。 唔怕啦 ，Mandy 六點神運噶嘛，係 嘛？ 我五點鐘要起身啦， 五點起身㗎啦， 我要叫兩個人起身嘅。第一個叫我太太，五點幾， 哇咁早。 第二個我女 翻咗 翻學， 翻咗 六點幾， 廿四孝老豆，即係你唔叫佢哋唔會醒㗎。 佢唔叫你可能會遲到， 一遲到啊賴曬我㗎啦。 咁係啊。 哇， 係咁噶，你叫開就要叫噶啦， 係啊， 冇得走啦，呢啲嚇責任嚟啊。 咦，咁但係 Mandy 以前你喺獄中咧，即係廿幾年嘅時候咧，都係俾人叫醒喎，都係要係嘛？ 都唔使噶啦，嗰個鐘數啊緊咗噶啦，一六點零一雀仔叫醒你， 雀仔叫醒你。 啊，我哋住市區好少聽到雀仔聲， 係係係， 但係東頭灣99咧， 就真係好靜， 日日都日夜都雀仔聲。 係，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囚友係即係賴牀咁唔起身，會俾啲？即 係 嗰啲 肉 叫你起身咁樣咧， 因為嗰個時間你一定要起身。 嗯，係幾點鐘起身咧？如果喺即係東頭嚟講，真 係六點幾就已經 阿 Sir 報更嘅時候已經吞吞吞嗰啲鎖匙。 起身起身，全部起身。咁有冇話即係幾點鐘一定要一齊就要集合出門口啊？ 有㗎， 出倉啊？ 有㗎。 每日都一樣， 每日一樣。 集體活動嚟嘅， 集體即係你要離開個倉，要即係個 Sir 走嚟 check 你個房啊嘛，整唔整齊啊咁樣。 係， 咁啊 OK 啦，咁啊一齊出倉。 嗯，即係呢個都紀律都就即係習慣曬啦。 係啊，咁啊即係其實離開咗監獄之後，會唔會都係 keep 住到而家個生活都係咁嘅規律㗎？你自己？ 我自己就瞓唔得晏嘅，唔知點解。 瞓得晏 啊！慣咗啊，慣咗嗰個時間反而會唔會好早瞓？ 反而唔早瞓， 都唔早瞓。哦，咁你即係晏瞓又早起喎。 嗱，講啲題外話咧，我啱出冊嘅時候，我三個月係瞓唔到。 哦，點解咧？ 三個月瞓唔到覺。 三個月瞓唔到 覺。唔係好慣咁樣。 我唔知點解，係突然間即係釋放喺裏邊坐緊監，突然間唔使坐監出嚟自由身。 係啊， 裏邊直情嘅好似冇曬壓力。 唔係應該會瞓得多啲嘅咩？ 瞓唔到，鬆曬， 開心得滯。真係會有個好 relax 嘅感覺，好興奮，即係面對翻一個自己好耐冇面對嘅世界，即係心情。 唔冇人監管，個人鬆曬。咁但係嗰三個月之後咧，我驚。 嗯， 點解？ 我驚會死啊！ 咁啊係， 因為 長期咁 冇瞓到啊嘛， 日頭都唔瞓翻 嘅。瞓唔到㗎。 都唔係你所謂瞓唔到嘅意思係咪？譬如話瞓一兩個鐘就起身啦，還是係直頭冇瞓過定點咧？ 係瞓唔著。你黑埋眼都好啦，係瞓唔著。 咁啊， 點都有少少時間，真係瞓咗㗎。 咪黑埋眼咯，但係裏邊你仲係好清醒嘅。 哦，即係瞓得唔冧啦。 唔係， 基本上冇瞓到。 冇瞓到嘅，所以驚。 咁日頭又好攰咁樣，但又瞓唔翻。 係啦。 夜晚又去翻，又係瞓唔到。咁啊，連續咁樣幾個月。 三個月。 咁你點解唔食安眠藥咧？ 唔知啊，個人都唔想瞓嘅。咁但係咧，收尾咧有一樣嘢咧，我就可以瞓到咧，就 係 我打電話去俾個即係啲師兄咧，我話喂你哋出嚟有冇試過瞓唔著啊？我三個月瞓唔到啊！ 係咪都有咁嘅情況？ 咁咧，對方咧一陣講啦，嗰個王國 旺角一死幾十傷 嘅，劈友 個劈友嗰位啊，應該有 劈友。咁咧， 佢就話俾我聽，你三個月，我半年啦，哇！ 佢坐咗幾耐啊？ 佢坐咗十八年。 哇！即係 半年都瞓唔到 覺，半年都瞓唔到。 我想象唔到，有時我一晚瞓唔到覺，我已經想殺人。 咁我一聽到佢話半年，我當堂哦定咗，原來我以為我 唔係你唔係驚咩？哇！仲有三個月喎。 唔係啊，我諗住我自己會死啊嘛，要諗住人哋。 半年都係死。 O K。 咁嗰晚就 世界紀錄係好似幾百日㗎， 瞓咗兩個鐘頭啦。係係係，聽完佢講話半年咧， 咁得意嘅， 即係需要一個有個同路人話俾你聽，唔使驚，我都半年啦，咁啊個心定咗， 證明有人嚴重過我，所以有時人係要揾人墊底啊。係 ，OK 嗱，咁啊其實咧今日咧大家如果之前聽過無底深潭咧，阿 Mandy 都講過即係獄中嘅一啲生活啦嘅狀況， 嗰集嘅點擊率都非常之高嘅， 係啊，衣食住行，係啊，嗰時都好多朋友話即係好睇啊嗰集，咁啊今集咧話仲好睇，因為咧阿 Mandy 咧就會。講下裏面咧一啲囚友啊，特別我哋即係今日會比較集中嘅講幾個嘅重犯嘅一啲獄中嘅秘密， 嗯，同埋啲可能得意嘢嚟嘅，有啲可能係得意 嘢，有幾得意咧？ 佢形容好好笑嘅，我聽佢話好笑嘅，咁我依家睇下 其實係佢哋嘅私隱嚟嘅， 私隱少少啦， 唯有孤隱其名啦， 我哋唔講名啦， 為傳厚道，孤隱其名啦。反正有些人可能大家都未必，可能你要提一提他有少少的背景，大家才知道究竟是什麼的重犯，咁啊，請你講下第一個想講邊個咧？ 第一個 係咪啊葉生咧？ 阿寬哥啊，寬 哥。因為我喺我哋嘅印象咧，一講重犯咧就諗到呢幾個，葉繼寬啦、張子強啊等等啊，即係最多人知啦，係咪先？ 呢個好難孤影其名啊！ 呢個葉繼寬咁啊冇啦，唔使噶啦，因為大家知嘅。 咁就揾阿葉繼寬做開頭啦。 佢有冇咩得意嘢咧？因為即係佢有咩奇怪嘢咧？ 佢嘅得意嘢咧，佢又好中意認叻啦。 哦，佢會認啲咩叻先？ 打乒乓波咯。 嚇！咁係咪真係叻先？ 叻就唔使。輸好多錢啦！ 哦，賭錢？ 賭錢啊！打乒乓波，咁咧就咁當時咧就有兩個大圈仔咧，係又話啲咩生產隊嘅隊嗰啲咩代表隊啊，打乒乓波都係有啲料 嘅。少年先鋒隊啊！ 又有啲咩隊嘅 國內嗰啲啊？ 係廣州嗰啲。 即係大家鬥曬個 background 先啦，我都唔弱啊！ 佢唔知啊，阿寬寬唔知啊， 佢唔知人哋 嘅背景啊，咁啊佢以為佢自己好叻啊，打乒乓波。咁啊同佢哋賭錢啦，咁啊打，咁啊呢兩條友咧贏到唔敢贏，係點解咧？以為諗住佢有冇錢俾啊？ 哦， 已經贏咗成十幾廿萬啦。 哇！我真係想好奇，我想問，即係真係有現金賭定係嗰啲點樣賭法個錢點樣俾咧？ 出邊過數啊嘛。 哦。 裏邊就算而家有冇得賭唔知啊，唔知啊。 喺嗰個時候有啦。 係有啊。 嗰個年代。 咁咧就譬如你輸咗錢咧，咁你屋企人去埋單噶嘛？ 出邊過？ 屋企人驚過你話你唔好再打啦，你唔好再打波。 出邊？咁佢就唔會話俾人聽賭錢嘅。 係啊，當然。 咁咧就話 幾錢鋪咧？ 嗱，之前嗰幾多錢鋪咧？ 係。 我就唔知道，但係咧，嬲尾嘅尾數咧，5000蚊咧，唔好打啦，個尾數5000，包剪揼啦， 猜咗就算啦， 猜咗佢 尾數5000啊， 即係有啲零頭啊，零頭5000啊， 即係可能而家我輸咗95000啦，齊頭嗰5000咧，我哋唔費打啦， 20000嘅我 即係今日都好攰下啦，不如我哋猜包剪揼算數， 猜完之後咧就200000嘅。 哇！ 即係嗰條數係找200000，可能或者19000咁啦，或者又205000。 哇！真係無端端發達喎。 咁即係其實佢哋打波嘅時候，其他囚友都知佢哋暗盤有賭錢㗎，咁好多人圍住睇咯。 睇㗎，係 嘛？ 好精彩㗎， 刺激喎！ 其實打得好唔好先講真啫，佢哋 都一般啦。 喂，但係咁喎，嗱，大家知道啦。咁阿寬係本身佢傷殘咗噶嘛？ 唔係，佢第一揀未走佬噶嘛？ 第一次嗰時， 第一次未走佬噶嘛？ 哦，嗰陣時真係好多錢啊！佢真 係就身手敏捷啊，又有啲水噶嘛？ 哦， 咁啊就嗰兩個大兄仔咧就唔信佢咁有錢噶嘛？ 哦，係啊，即係唔識佢， 同佢打。咁啊，贏咗十幾廿萬咧，就唔打啦，驚有冇得比㗎？係 咯，找咗數先 啦。都唔好贏咁盡，即係驚啊嘛 嚇。點不知哇，出邊話靚咗喎，通咗喎。 哦，即係有錢。 跟住就信啦。 哎呀，點解唔再打咧？係嘛？ 係咯。哎呀，點解再唔贏佢多啲咧？ 我只係以為佢哋咧就即係哇，如你咁有錢，我下次抌抌雞先輸翻3000俾你先啦，跟住再溜你打嗰啲啊嘛。 佢唔會，佢之前咧佢贏佢咧都幾絕㗎。 係。 鋪緊。 贏一球半球。 通常他哋係打即係打幾多分有冇咁樣計嘅？即係 打廿分咯， 廿分正宗嘅話，即係 正宗嘅。 佢要調教到啱啱唔好贏佢， 啱啱贏佢一分半分。 因為你 佢調氣咪唔順咯，阿歡歡。 即係成日會追咯， 嗬。咪 就會再打 咯。 梗係啦，唔通你廿一比零咁樣點啊，大佬？ 輸嗰啲咁多， 哇！咁你高手嚟嘅喎，即 係高手， 即係能夠 嗰兩個咩代表隊啊咩成啊嘛。 特登打歪少一毫米 啊！即係我唔知佢哋會唔會而家跟住去收到風，原來阿歡哥係即係咁大來頭嘅話，佢哋唔知會唔會驚一驚喎？ 佢唔 敢贏咁多， 唔係佢之前未咁猛噶嘛，佢未走佬之前冇咁猛噶嘛， 都出名噶啦，都 唔係 大圈仔嗰陣時， 唔係好出名， 冇咁勁， 唔勁，係走咗嗰次走佬出去咧， 先贏曬， 即係天翻地覆啊，跟住又拍咗張志強啊咁嗰啲。 喂，咁但係即係如果咁聽話，佢都願到服輸喎，即係真係俾個現兜兜。 唔係佢因為佢大把錢咯。 又好似嘅都。佢大把錢都可以唔俾㗎。 唔係佢輸得起啊嘛，佢認叻㗎嘛。 啊，咁啊係。 佢即係。 你知有啲賴皮真係唔俾㗎嘛，可以係咪先？ 佢呢啲我唔知啊。 都要睇性格嘅。 潮州佬定可樂夫？ 咁啊係，即係講咗冇得唔俾啊，肉酸啊嘛。咁佢有冇贏咧？佢出嚟輸俾呢兩個啫，但係佢有冇贏人嘅咧？ 冇啊。 其實基本上我懷疑有邊個同佢打，即係如果嗱我明知我渣過你嘅話，咁我梗係唔走去打啦，大佬煲成皮嘢，我去邊度俾你啊？咁但係如果我勁過你嘅，咁啊即係都係得嗰兩個咯。 你勁過佢，但係你冇錢同佢打，你個心理戰你點算？ 咁啊 係啊，冇錯啦。 你就算你技術都有，但係你一埋話賭錢咧，你得翻幾成嘅。 係㗎，係。 但係嗰兩個真係高手嚟㗎嘛。 即係咁嗱，一路講翻，即係呢樣嘢，即係譬如打乒乓波都可以賭錢嘅。咁喺獄中喺當個時期嚟講，都係好普遍嘅事啦。除咗打乒乓波，仲有咩可以即係牽涉到賭錢咧？ 足球、 賭牌狗啊！ 真哦，賭牌狗，早排嗰個海關定係即係監獄處嗰邊就揾到啲特製 嘅 麻雀啊，自己畫曬成副麻雀出嚟，都幾有心機。 民間藝術嚟㗎， 因為要攞曬好多材料都唔係咁易㗎嘛。 係嗰個 喺入邊 懲教博物館咧，佢哋都有 show 嗰啲越南難民咧，佢哋做嗰啲架撐咧好鬼正。 嗰啲係殺人㗎喎，真係。 佢哋即係好精緻喎，但係佢哋諗嗰啲嘢係。 係嗰啲保護自己，但係即係除咗排狗，仲有啲咩啊？最 好多嘢賭㗎，譬如我哋日日都有足球打㗎嘛。 係啊。 咁啊，踢波嘅時候咧就暗盤咯， 即係暗盤。 兩隊㗎，你買邊隊咯？ 咁邊個負責去俾錢嘅咧？即係嗰隊波嗰啲人咧，定係有個莊啊？ 唔係你冇莊嘅，你私底下喂，我老友落場啊，佢譬如有啲技術嘅喎，我買呢隊贏。咁啊，佢嗰個又買嗰對贏咁啊，私底下暗盤咯，或者一百包咁啊， 即係定咧單對單咁樣賭啫。 係啦， 有啲係賭煙啦，係嘛裏面？ 賭煙嘅就煙嚟做嗰個 籌碼啦， 銀碼嘅單位。 煙就比較即係實在啲啦，即係你話賭到頭先好似係葉繼寬咁話賭錢嘅，出邊先過到數啊嘛，嗰個數都幾大下嘅喎。 佢費事計嗰個再計個煙嗰個數字啊嘛，佢譬如用。一萬一鋪咁啊，賭一萬，費事話一萬又幾多，等於煙又幾多包煙咁啊，變咗複雜咗。 其實佢頭先講嗰啲煙嗰啲，佢最後都係錢嚟㗎。 錢嚟㗎。 不過佢係用煙計住，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打麻雀有啲籌碼。 即係譬如十包煙1000蚊，咁啊100包咪10000咯。 哇！ 咁你贏嗰10幾萬，咁啊再買煙食啦。 都唔係一件小數目嚟，即係嗰陣時嘅賭風都幾盛行㗎喎。 好盛啊！我唔係好難賭，我都日日賭夜賭噶， 係咩？ 唔係講真，你又咁枯燥入邊係咪啊？ 咁你都有錢賭先啦，老實講。 我裏邊有糧出噶嘛？係 咯，即係就用嗰啲嚟賭。 賭糧咯，賭到冇糧咧，賭肉咯。 點樣賭肉法咧？ 即係你嗰啲餸啊，你譬如你 即係塊豬扒俾你啦， 係啦，哇！輸到 即係你成日面對一碟白飯嘅喎，大佬咁樣好慘嘅喎， 日日白飯， 跟住個生果咧，連橙都賭埋， 即係冇咗塊豬扒之後都仲有一個橙， 賭個橙啦，賭埋啦， 陰公啊真係，即係咧成日見到有啲人成日都攞住碟白飯咯， 係啊，跟住咩大時大節咧有月餅， 嗰啲又賭。 咪賭埋佢 魚雞髀啊！ 雞髀啊，賭埋佢。 即係好盛行嘅喎，賭風都。 夜晚有隻雞蛋嘅，雞蛋。 雞蛋。 係啦，所以真係好好笑嘅。 任何物資都啦，變咗一個。 會唔會賭即係幫你做嘢嘅啫？即係如果我輸咗就幫你做埋啲 車車車幾件衫咯。 打掃。 100件啊，或者200件啊，輸到。 哇！咁樣。要還㗎，你要記住，真係要還嘅，要車翻200件出嚟 嘅。係啊，乜都。 唔係口數嚟嗰啲。 不過都可能係一種精神寄託嚟嘅，我相信。 即係有時有啲人根本佢唔係話希望贏咗，佢即係攞賭嚟咧， 即係自己內心嗰個恐懼， 麻醉自己啦， 真係麻醉。真係 其實揾嘢玩， 可能我入去都係狂賭嘅會。 我懷疑你一邊寫書咯，即係冇咩識做，賭你又唔識，咁你唯有寫下書。 或者開個網台咧喺裏面繼續。 你試下，你考慮下得唔得？ 講古老都得嘅喎， 係咪啊？ 即係有人圍住佢聽係嘛？ 聽 收錢咯，試下喺入邊。 我認真向懲教署申請。 講真喎。我裏面咧，即係有啲人啊，講股都講 信嘅喎，嚇，收唔收錢㗎？ 唔係收錢啊，好多人走埋聽。 圍埋聽，佢講啲咩股咧？嗱， 有啲係講鹹濕股啦，即係有啲 咁過癮啊！一個男人對住另一個男人， 係啊係啊，好多人聽啊， 好多人 聽到好似流曬口水咁啊！ 真係佢唔掂喎，咁啊好危險喎。 咁咧就有啲咧又譬如講啊，作大自己啦，講話打劫啊， 講啲威水史， 威水史啊，點樣話又揸住支槍啊，點樣控制場面啊，同啲差人搏火又 講到電影嗰樣， 講到好似電影一樣，其實係俾人打到趴喺度嗰啲， 包豬頭咁啊！咁但係其實阿歡第二次入去嗰時，你應該走咗㗎啦， 未走， 未走啊仲， 第二次入去咧就九幾啊。我都差不多走， 即係坐輪椅嗰次就，你差 唔多。嗰人會唔會唔同曬咧？ 梗係唔同曬啦，成個人借個借你 完 啦， 哦，好借你嗰 種。即係話，即係你諗下要坐輪椅， 係啱。 同埋好傷啊，身體好傷啊。 因為個身體好似一日入咗去，仲越嚟越差咁，好多病患。 即情好差， 非常差。佢後屘佢想申請用中醫去醫啊嘛，好似後屘唔得㗎，後屘唔批嘅。 唔批啊！監房一定唔批啦，即有政府醫生有成啊，咁就。 佢都幾多訴求嘅，裏面都聽。 即係第二次入去嘅時候，你見唔翻嗰個即係老人打乒乓波賭錢嗰個葉繼歡嘅樣啦。 完全唔係啦，離遠仲係離遠見嘅。好緊張啊！即係當年佢啱啱拉入嚟嘅時候，要幾個 Sir 望住佢啦，要清場嘅。 點樣清場啊？ 好似而家咩？上次咩邊個落嚟香港啊？ 邊個？綁架嗰個。 唔係，我哋個即係 副總理啊。 副總理你張德江。 係。 即係嗰啲有啲馬路咪要封曬，即係等於阿葉繼歡 區啊，唔係淨係馬路啊。 葉繼歡出入咧，成條路封曬。 哇！ 成個監房運作 極度重犯， 因為佢曾經有試過逃獄嘅經歷 停頓曬。 係啊，其實我覺得佢都，我講真，我都覺得佢幾厲害，點解可以逃到獄嘅？喺瑪麗醫院啊嘛。 幾難㗎呢件事？ 醫院 喺醫院逃獄㗎嘛。 之前咧就唔係喎，係好即係個保安冇咁犀利，因為嗰啲佢唔係重犯啊嘛。 但都好難逃到， 好容易啊！多數就係呢啲輕微嘅罪犯走佬啫嘛。 通常都係用呢個借口。 今時今日都有時走佬㗎。係 咁啊，係間唔中。 就算警察， 但係好快捉得翻。 好快捉得翻啊！佢 警察去睇都俾佢走甩嘅。 哦，咁啊係。 因為佢炸地又話屙尿啊嘛。咁啊，跟住解手扣。 咁及後即係如果即係因為發生我咁樣咁嚴重嘅走翻事件之後咧，其實喺入邊嘅職員咧，係咪即係逢親即係啊嗰時阿 Edison 都講過啦，你去廁所咧，我係喺後邊睇住你去廁所，即係你唔好諗住我喺門外等你啊！即係後來佢話發展到。佢係屙咯，你屙唔出都要等你睇住你屙噶啦，因為佢驚你走啊嘛。 因為佢有錢啊嘛， 係 佢仲有啲勢力噶嘛。 係， 咁佢諗住幾時走咧？佢可以聯絡到佢啲兄弟， 係 就喺醫院嗰度幫拖啊嘛。 係， 咁所以咧，佢可以走一甩，就係佢有啲兄弟 有人幫手， 有人幫手， 靠自己好難。 有人揸車，有女應 外合，冇錯， 又可以搏濕嗰個相。 嗱，不過咁逃獄咧，我嗰日同佢傾過啦，我哋另外開一集，因為咧原來佢都即係聽過幾個逃獄故事喺香港。 香港比較少喎，即係 少咯，但我哋都未聽過， 同埋 都有少 嘅。我哋揾埋一啲外國嗰啲 case 我哋又可以開多集。咁今日咧，我哋主力就講呢一個啊，東頭重犯啊，大曝光。咁啊，翻嚟咧又繼續。講另外一個，即係 Mandy 曾經同佢一齊相處過嘅一個重犯，咁係邊個咧？翻嚟就知啦。 情殺、虐殺、肢解、連環殺人，幕幕驚心動魄案情，盡在東頭灣道99號。 第一季一共99集經典重温，首次推出後得到一眾奇案迷支持，反應熱烈，現在至推出市場。如果你都想收睇收聽， 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或者以129元入场收睇部分节目，感受奇案的震撼力。 无论食雪糕、做飞鼠、抽细路、打边炉，还有 喂，你又捉我，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究竟阿 Mandy 想讲哪一个重犯呢？跟住嚟讲， 山顶CID 被人哋枪杀，咁啊呢单嘢都当时好轰动。 啊，要讲一讲嗰单 case 先，点解个山顶即系系因乜事个 CID 会被人枪杀咧？ 因为 系咩年代啊？ 嗰个年代七几年啦， 哦，好耐咯。嗯， 咁咧就因为山顶一有咩劫案咧就。車得好緊要噶嘛，因為非富則貴噶嘛，咁所以咧啲有錢佬嘅炸營咧，啲差人要做嘢。咁嗰個 CID 咧，可能佢啊藝高人膽大啊，行單必，咁咧就即係見到兩個可疑人物啦，咁啊截停佢啊， 想老爆 咁。係啊，咁呢兩個咧，一個叫做啊個暫定個名啊，叫做果皮啦， 果皮， 另一個傻仔寬啦，就唔係葉繼寬呢個傻仔寬。咁咧就啊，呢兩個都係香港仔啲即係有啲背景嘅人嚟嘅。咁我專上個山頂嗰度揾食嘅。咁咧就呢個 CID 就啱啱截停呢兩條友啦。咁咧就通常咧嗰個年代咧 CID 做案咧，你濕友即係打人咧，就多數俾機會佢放你走嘅。咁當時咧佢就揼咗佢哋兩個一餐。 一個對 兩個， 係啦，因為佢有佢諗住即係以前 嗰時差人都大嘅，七幾年嘅時候， 係咁揼揼到呢兩條友興，咁咧就喂你揼我你啊，一係拉我啦，即係你又揼又揼又拉，咁啊卒之喺度糾纏啦，咁啊就即係好緊要啦，箍住啦，咁啊個。呢度咧死無對證啊！咁個時候我都係聽佢哋兩條友講嘅啫。咁咧就佢話嗰個 CID 掹槍，咁佢兩個驚咗上嚟咧，就撳住佢支槍，撳到咧啱啱嗰個斜坡嗰度咧，就係個草坪斜坡啦。佢話嗰個企實半挨半企啦，咁咧就扭住嗰個 CID 嗰支槍喺個背脊嗰度。 就開。 咁但係咧，嗰支槍係佢哋講咧，就話係個 CID 揸住嘅。仍然係揸住，不過佢扭咗佢嘅手向後邊嗰度，咁就響咗兩槍，響咗兩槍， 咁就中到自己個 CID 啦。 係啦，個 CID 咧就喺個背脊嗰度中槍， 就因而就喪生死咗啦。 死咗，咁啊之後咧就拉咗呢兩個人咧。 佢係本地人嚟嘅， 香港仔 嗰邊啊。 咁聽落去誤殺嚟嘅喎呢個。 但是警察那裏一定告他謀殺，即是搶槍拒捕 襲警， 襲警 咩都齊， 咩齊噶嘛。七幾 年的時候都幾大件事喎， 好大件事咁啊，即係同埋上庭嘅時候咧都打咗好多人，咁啊就好彩咧，唔知好彩定咩啦，咁啊呢兩個人咧就醒目認罪， 認罪 認咩？認誤殺， 認誤殺， 即係一路認咧就係點樣同佢糾纏咧？嗰支槍係。仍然係嗰個 CID 揸住嘅， 好似響槍咧，槍去殺佢，係我意外嘅嚟嘅， 意外嘅。 最後咧，佢係咪真係判誤殺咧？ 判誤殺， 兩個都係啦。 判咗十二年， 每人十二年， 十二年即係八年啫嘛。 咁算輕嘅喎。如果真係喺當其時社會殺咗個差人， 係啊， 都算。 因為阿 Mandy 嗰時就判咗終身啦，自己七四年嘅時候。 咁點解我會今日會講下呢單案同埋呢兩？ 佢兩個有咩咁特別咧？ 其中一個特別嘅啫，阿傻仔寬，傻仔寬咧就專係即係老笠，即係我哋講嘅老笠咧，就專係打劫，即係 專做打劫嘅 情侶啊，嗰啲即係你行過邊度啊咁啊走嚟， 所以你話佢成日有山頂就係呢啲啊， 咁咪即 係 山賊咯， 情侶拍拖啊， 即係做啲老笠仔，咁咧佢又講啲過程咧就。好令人發笑嘅，我哋咧成班人坐喺度聽佢講故仔，因為點解咧？佢老笠咧， 很多嘢講，你打劫咪打劫咯，即係你搶人哋錢，通常話喂，即係侮辱啊，冇出聲啊，攞咗錢咪走啦。 佢 唔係， 佢做啲咩咧？ 咁咧佢就誒嗰次講話喺大球場嗰度，咁啊有對情侶喺架車嗰度，咁啊即係火辣辣咁啦嚇。咁啊佢一埋佢咧，就一把刀咧就誒 攬住個男人 女仔。 啊，嗰條女人先 啊。係啊，對住個女仔。咁個女仔咧就好驚啊嘛，好驚咧就誒跟住哦一聲咁啊。是啊，咁佢做嘅動作咧，真係笑爆嘴嘅。佢話：哇，乜你個口咁臭咁咯？即係佢即係呢個賊啊，呢個傻仔夫就話：哇，你口咁臭咁。即係佢驚嘅時候，哦咁啊， 即係憋咗啖氣。係 啦， 佢呢有啲幽默感喎。 佢仲咁幽默。你做咩食緊屎啊？咁啊，真係咁講喎。我哋 直覺嘅。 即係呢個直覺反應嚟啊！真 係 啊，我諗。 即係我哋話喂，你揾食咪揾食啊！咁多嘢講嘅，仲講埋啲咁。 即係佢就話佢會講啲咁嘅嘢嘅，去打劫。 咁所以我哋咪話佢個名叫即 係傻傻地喎， 即係好似覺得佢啊，點解你會喺呢個時候做啲咁嘅嘢嘅咧？你有冇諗過咧？係 咪啱啱食完大蒜嚟啊？ 同埋有冇諗過人哋對方男朋友感受咧？佢哋喺車上面即係欺我咗咁耐，佢都冇發覺，或者佢忍咗好耐個口臭噶嘛？你而家一嚟踢爆佢，佢真係唔 係幾 開心 噶 嘛？ 係咯，好難接 受。其實好大個侮辱。 即係嗰個男人其實諗，我都知，但係。兄弟，你唔好講出嚟啦嚇，要錢攞錢算啦。係，即係佢都幾多幽默感啊，所以你叫傻仔歡就咁。係，有冇咩傻仔嘢咧？即係。 總之佢好多嘢搞笑嘅，即係去揾錢啊。 傻賊嚟喎呢個。 呢個真係傻賊嚟㗎，揾錢之餘咧都仲。即係好似奚落別人哋咁樣，即係嗰已經冇咗錢咧，就好似攞人哋嗰啲缺點嚟笑咁啊！仲有攞錢咪攞錢啦，做咩嘢唔租間房啫？喺啲咁嘅公眾 係 啊公眾場所咁樣，如果你租房，你咪唔使俾我啊攞錢啦嚇。即係 有警世嘅意味，其實佢又講得啱嘅。 係咯，其實我想揾到你做刀頭。 其實佢又講得啱嘅，又真係我都有時都會咁諗。其實點解你要喺車震咧？即係最近阿五姑娘咩成嗰啲啦嚇，大家知睇娛樂版知。即係其實啊，你咁有錢，做乜走去車震？ 點解引過犯罪咧？ 係咪好玩啲咧？即係其實你如果驚，即係你又即係知名人士咯，其實你咪應該開間房會穩陣啲咧嚇。即係開間酒店都係唔好話房啦。即係我哋唔係講啲別墅嗰啲係咪？開間酒店房嗰啲啦，咁穩陣啲啊嘛。就算你冇錢，咪去別墅都啱啊。即係隨時俾人打劫，老老實講，嗰位傻仔歡都同你玩下啫，即係都係打劫，都係唔啱，但係即係佢都係同你玩啦。即係遇著啲兇狠啲嘅，一間嚇，即係強姦殺人咁點算咧？其實都好危險。 係啦，所以我哋同佢傾偈嘅時候，哇！我即係佢真係怪殘。 佢有啲警世意味喎，佢中意教訓人。 即係會咁多嘢講嘅，咁攞完錢就走噶啦嘛。 咁你另一個角度睇咧，佢都 OK 嘅。嗱，佢教曬啲人，咁啊嗱，嗰人下次唔會再去啦，因為即係遇過一單之後，下次唔會又少個客啦嘛。即係其實佢都冇諗呢樣嘢，佢都係諗住即係教訓下你，下次唔好啦，唔好咁傻。 仲有一樣嘢，攞咗人哋個銀包啦嚇。係。即係佢哋好得意嘅，嗰陣講你女士啊，通常啊裝個散紙包，咪有一個好細個，即係大手袋裏邊嘅跟住 個細手袋，通常有啲秘密嘢嘅。 咁我哋叫雞腎噶嘛。 雞 嗰只叫 嗰只嗰個包包叫 雞腎啊嘛，嗰只叫雞腎啊。 十二 搞錯啊！雞腎雞碎咁多嘅，但係咁少錢出嚟嘅，點解咁少錢啊？問你點解咁少錢？ 問你點解咁少錢？ 即係呢個真係我，所以我喺我心目中咧，即係好深刻，即係聽佢講嘢啦，又 佢好似一個興趣嚟㗎喎， 嗰啲港產片嗰啲 feel 啊，即係嗰啲港產片啊， 好似周星馳嗰啲 打劫嗰時打劫講呢啲啊嘛， 咁多嗰啲笑料。 咁所以頭先講話好多人即係喺獄中會講下古仔啊，有啲啊吹下自己嘅威水史啊咁嗰啲，但有佢又唔同啦，佢係講啲搞笑嘢，咁都好多人聽喎。即係都好受歡迎 咯。 OK 喎。 咁啊，佢係咁多料㗎啦。咁啊， 我十零年。咁佢就混咗十零年啦。 哦，出咗獄好耐 咯。咁啊，嗰個果皮就冇咁好彩咧，一出嚟冇幾耐就。 遇到 過身。玩完咧。 係因為病嗰啲。 吸毒者嚟㗎。 吸毒者。 哦。 咁佢十幾年都冇吸毒，一出去就又再吸翻。 梗係吸翻啦。 即刻就出事。 係啊，出事。 嗯，但係頭先你講啊，果皮咪呢個 sorry 呢個傻仔歡咧，比較嗰啲。即係佢唔係好窮兇極惡嗰啲啦，即 係 打劫得嚟都係 根本係小偷嚟嘅啫， 小偷仔嗰啲小流浪啦。 咁樣撞啱嗰個 CID 咁樣咁嘅 個 CID 又唔好彩，佢又 唔好彩啦。 係咁，及後你有冇知道佢即係喺嗰單嘢之後出咗獄之後，再有冇撈翻正行啊？有冇再入獄咁啊？ 果皮瓜咗啦，咁啊傻仔歡就收尾啊，即係喺。 在飲食業嗰度大展拳腳啦，開下大排檔啊嗰啲咁啦。 可能就係憑吹水同啲客咧好傾咁啊，特別多啲熟客。 要講翻以前點樣打劫， 都係一個謀生嘅技能。 唔會講打劫噶啦，佢即係 佢咁吹得咧，我諗係好多嘢都吹得嘅。即係你吹得就咩都講得噶嘛。咁啊，我如果喺生於今日咧做網台啦，應該係。 咁啊，仲喺度噶嘛？ 之後我就喺廟街嗰度見過一次，跟住冇見到。係啊，唔知而家就 即係起碼你知道佢撈翻正行啊，生活 OK， 咁都幾好啦。 咁下一個講嘅會唔會係比較窮兇極惡啲嘅咧？你跟住講呢個？ 呢個唔係，呢個比較感性啲， 感性啲， 感性啲，即係令到我都即係都好感動。 係。 咁呢個就咁又係講花名啦，費事影響到人。 嗯。花名 佢叫做咧就即係。幾靚仔下嘅，真係幾靚仔下嘅。當時我都覺得佢好靚仔，即係喺裏邊，就叫做啊靚仔啦。 靚仔啦就叫。 咁咧佢就喺。 佢需要啲咩事咧？ 佢就喺新興五月花，即係以前咧旺角咧新興大廈波樓啦。哇！嗰陣好轟動啊，一死起碼30人受傷。 犯咗咩事？點解會搞到有人死人？ 對冧友，即係黑社會劈友啊嘛。 佢係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五月花係夜總會啊？ 酒樓嗰啲 酒樓， 波樓啊，波樓啊， 叫五月花，呢個冇聽過， 未聽過。 你未出世嘛？ 唔 係 咁就 真係好似未出世。 唔係嘛？幾時啊？ 七十年代咯。 七七年代，你太睇得起我啦，即係細好耐下啦都。 咁咧就嗰單嘢好轟動啊！一死幾十傷，有啲自己去睇，自己去醫院。 係 啲人自己睇， 唔知幾多傷啊！ 即係黑社會嘅手劈友嚟嘅。 劈友嚟，咁咧就佢就唔好彩咧，咁啊拉到佢，同埋佢大佬啦。係。咁啊，佢就判咗死刑，咁啊，收尾都係判終身監禁。 咦，咁似你嘅情況嘅，你又同大佬啊嘛嗰時候，又係係嘛？ 唔係，佢黑社會大佬， 唔係親生大佬。 哦，黑社會嗰啲。 哦，咁即係就告咗佢，就即係因為有一死幾入傷，就告佢殺咗嗰個人咁樣。 係啊，咁啊判咗入咗謀殺，咁啊跟住喺裏邊傾偈啦，同埋一個倉啊，咁同埋收尾喺無犯倉咁咯。咁啊傾開咧，佢就唔係話呢單嘅，之前都係揾錢嘅，都係打劫嘅。咁咧佢真係唔係打劫嘅材料嚟，佢係點樣咧？佢嗰次同班兄弟入屋行劫。咁入去到即係打劫啦，咁啊成家人喺度啦，咁過去兩夫婦，有一個細路，一個仔一個女啊嘛，即係四個人喺度。佢入到去，哇！即係叫做咩啊？成間屋咩四 家徒四壁， 家徒四壁， 乜都冇咗牀咁。見到佢哇咁慘啊！即係點啊？即係 咁打劫得落啊？嚇！送翻錢俾 佢死點啊？你哋做咩？即係好有好慈悲嘅心咁啊！跟住咧，仲點樣咧？臨走咧，仲 俾翻2蚊佢哋。 唔係1-2蚊啊，抌低100-200蚊喺度。唉，真係 都算係好人喎，幾好喎。 直情係唔係賊嚟嘅呢個即係都屬於怪 人。咁佢都見到即係入到去，其實都真係冇嘢打。係 啊， 老老實實冇嘢。跟住一係走啦。 問得兩問，跟住。個事主啊，你有咩攞去咧？我哋飯都冇得開。 係啊， 都應該有少少慈悲之心。 咁佢就 應該係咁嘅。 抌低100-200蚊，咁嗰個年代100-200蚊 都 多噶啦，夠佢哋即係食成個禮拜飯。 因為佢自己反而佢不斷成日打劫，都有啲錢喺身。 係啊，咁咧就係咯，佢講呢個故事，我開頭唔信噶，你係咪作出嚟講啊？係。咁心裏講 咧，真 係世神劈完我，真係佢家好慘啊！我真係我俾仲俾啦。 咁啊，一年天堂。 會唔會係即係嗰陣時咧？嗰個70年代嗰啲就算即係出嚟打劫啊，黑社會都好啦。其實佢都講啲道義，因為嗰時個社會咧，即係其實大普遍嘅人都窮啦，即係好多窮人，好即係好慘嘅生活，好慘嘅。所以佢哋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啲咁嘅例子係見到一啲啊？如果咁嘅例子，你都冇錢咁算，一日放你走啦。即係如果真係俾埋錢你嘅生活就少啲，係咪即係都真係有啲咁嘅例子？ 有道義㗎，以前黑社會係有講， 即係唔同而家隨時攞嚿磚就有你冇你搏暈咗你先，即係重傷陰公。 即係講翻啲義氣嘅，咁咧就仲有一樣嘢，佢心諗佢以前佢哋要揾錢，揾咗錢之後，通常我哋食海鮮係通常咩鐘數嚟食？ 食海鮮夜晚咯，佢唔係到早餐啊嘛。 就係啦，我就覺得佢真係怪胎啦。佢話上晝去食海鮮，我去飲茶嘛。我係啊，啱揾完錢，成晚咪成班人揾咗錢，咪晨早流流出去揾極都冇人開檔嘅。 係咯， 我話點開啊？我話喂，我話即係食海鮮係夜晚食噶嘛。 嗰陣時喺邊度食海鮮多咧？ 嗱，沙田華房啦。 沙田華房。 鯉魚門啦， 都係開 香港仔啦，香港仔有好多隻華房喺度嘅，以前咧，即係你有錢啊，好多嘢。 啲船家嗰啲咁樣。 係華房。 直情係華房啊！ 好靚㗎，成隻嗰啲好似宮廷式咁樣㗎嘛，咁咯。咁啊，係啦，咁貴啦呢一個啊，即係咁，但係佢另外嗰樣嘢話，即係佢不至話劫富濟貧啦，咁但係佢真係濟 濟過貧， 濟過貧啊，濟過貧。咁呢樣嘢咧，我真係好，其實喺我心裏邊咧，真係好感動。即係你唔好去做賊啊！你唔係做賊嗰種材料嚟嘅。 係咯，但係佢跟住後屘佢殺人嗰次咧，係隔咗幾多年之後㗎？ 即係都係嗰段時間嘅， 都係好短時間 嘅，即係又。本身黑社會又去揾錢，又即係 大佬 叫到， 大 佬要做咩，又跟住要去咯。 咁佢嗰單嘢淨係判咗佢自己一個謀殺定 兩個？ 兩個大佬都係， 大佬兩個一齊。 大佬就唔殺， 大佬就唔殺，佢就謀殺。 佢就謀殺。 哇！呢啲其實我真係成日覺得係咯，都幾難去分嘅喎。邊個殺邊個？ 睇佢點告你。 心理喺裏邊行為良好咯，射咗三十年，咁啊再假釋兩年，即係坐咗十八年啦。 廿八。 坐十八年， 邊 嘅十八年？ 咁都喺即九十年代度出咗去咯喎。 佢三十年坐， 我判三十年，因為佢唔判終身， 唔係判咗終身，卸咗三十年， 減到去三十年，跟住再實質坐十八年， 變翻十八年好少喎。 坐三分二啊嘛， 坐三分二啊嘛， 都係啫。但係你都廿四啦， 我四廿幾年啊嘛，我特赦四廿幾年咯。 咁佢真係其實算輕喎，如果你終身，唔係佢坐十八年， 唔係有啲卸二十年嘅啫嘛。 睇下嗰時點判，同埋嗰單嘢嘅嚴重性啦， 嚴重性咁啊！ 因為 通常劈友嗰啲係坐十零年就走噶啦。 咁又要問下佢出咗獄之後有冇做翻個好人啊？ 好人，好人。 又從事咗咩職業咁咧？ 家庭即係直情係組織家庭啦，做。 我聽你咁講，呢個人本身佢都有個善良嘅種子喺度。 質係好㗎，係 咯， 本質係 受咗環境啊。 嗰陣時個環境有影響嘅，因為好多時即係 朋友嘅影 響。其實你好容易圍埋嘅一堆嘅，有時唔係諗住自己做啲咩嘅，即係好似話齋，大佬嗌去做就照做嘅，即係有時都係唔入其想做。 你嗰個時間同埋環境，你焗住你即係做嗰啲嘢啫嘛。 即係呢啲故仔，我哋以為 即係由佢本身做出嘅嘢，佢個質唔係。即係唔係 本質 OK， 即係起碼唔係，即係頭先我都好啊，傻仔歡 啊， 即係你打劫都仲講個社講道理咁，其實都某個程度上都算係有啲合意心腸嘅嚇。雖然你始終喺打劫係唔啱啦，都係啦嚇。 同埋佢講嗰啲嘢，令到嗰個當事人冇咁驚啊嘛，都會。 佢當時好尷尬，不過 好尷尬。 但係你即刻會冇講啊？原來傻 嘅。即係諗下嗰兩單嘢，其實好尷尬。嗰個第一單你話我女朋友口臭，咁個男方其實真係不能表達意見啦。其實佢話係又死，話唔係又死啦。喺個時候，即係佢同嗰個叔叔講話。即係嗰位先生講唔係嘅時候，驚即係會有武力對抗啦。咁但係第二單佢話佢唔會開房，其實個女朋友係怨緊，我都叫咗你啦。咁嗰啲咧其實係好尷尬嘅。 但係我真係覺得幾好笑喎，係用呢個口臭去趕走個賊啊！最後 佢冇走喎，佢只係鬧你。 唔係你再攞我學你 鬧你啫喎， 爬你啊嗱咁樣 係嘛？呢單都幾搞笑啊！咁但係起碼嗱，你又要反映到話，如果啲人咧嚇，即係雖然佢犯過事啊，但係佢如果能夠識講呢啲嘢嘅，佢會做呢啲嘢，你反映到佢本身個人嗰個性格咧，所以佢出翻去之後咧，其實佢做翻個正常啦。 即係唔係狂妄， 唔係嗰只嚟嘅喎嚇，係唔同啊。 咁啊，所以喺裡面咧，呢個東頭裡面啊，即係雖然話三山五岳，但係咧真係其實。咩人種都有啊，嚇！即係有啲咧，原來都咁善良嘅，都搞笑嘅。咁我咧翻嚟咧，阿 Mandy 會再同我哋咧講另外一啲嘅重犯啊。 仲有好多特別嘅人啊。 嗯，翻嚟再傾。